郭林知深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此时的汉军已经没有了羽箭，兵器都没剩下什么了，而尾随而至的匈奴人则依靠着人多势众的绝对优势，占据了险要地段，投掷垒石，猛烈的攻击，结果汉军是死伤累累，惨不忍睹。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，汉军除了挨打再没有反击能力了，而匈奴士兵也累了，再加上汉军已经是他们的瓮中之鳖，所以双方就默契地进入了休战状态。夜已经很深了，繁星满天，汉军大营里边却无人入睡，弹尽粮绝呀，又被匈奴士兵重重包围在山谷里边。今天晚上如果不能找到对付匈奴的办法，或者说逃出敌人的包围，只怕这个小小的山谷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处。你说他们根本就睡不着了，士兵急，李陵更急。对于他来说，豪情壮志还没有得到施展，逃出去才是硬道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于是他独自一人提着刀出了营，去查看敌情，寻找敌人的突破口。走了一圈，但见四周匈奴营帐里边是篝火熊熊，锦旗飘飘，人影绰绰，想突围简直比登天还难。长吁短叹了一阵，李陵这才回到营中，对左右军力感叹着，汉军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只要再有几十支箭就可以脱离险境了，可是如今一支箭也没有了。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有箭这仗是没法打了。天一亮我们就只有束手被擒的份儿了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给大家一次机会，各自逃生去吧。老天如果有眼，应该不会让我们全军覆没，连向天子汇报情报的人都没有吧。李陵接下来给士卒每人发了两升干粮和一片冰，用来抵御饥渴，让大家分散突围到遮鲁帐会合。夜半时分，李陵含泪向将士下达了拔营逃生的命令，顿时间战鼓擂起，人声鼎沸，杀声喊声马嘶声是响彻了山谷。李陵趁着夜色和混乱，一马当先冲向了敌人，校尉韩延年是紧随其后，拼死杀出了一条血路。两个人冲出谷口，回过头来一看，悲哀地发现仅仅有几十名壮士跟随，而此时追在他们后面的匈奴士兵有几千铁骑之多。韩延年为了保护李陵脱险，想用血肉之躯来阻止匈奴铁骑的追击， 可事实证明，这只不过是飞蛾扑火。李陵眼看已经是四面楚歌了，是黯然停住马，抛下手中的长剑，长叹了一声：如此败军之将，还有何颜面去见陛下呀？说完下马，向匈奴士兵举起了双手。李陵连日来跟匈奴血拼到底，都没退缩过，而现在却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向匈奴称臣，是有原因的。首先是管敢的投降，极大地打击了李陵的自信。其次，韩延年的战死严重摧垮了李陵的斗志。汉朝的援军久等不来，彻底断绝了李陵的信念。那么李陵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时候，汉武帝给他派出的殿后部队陆伯德和公孙敖又去哪儿了呢？话说陆伯德眼看他的秋后上书非但没起到相应的效果，反而加速了汉武帝派李陵进军的步伐。后悔不已的他虽然羞于做李陵的下手，但是军令如山，也不得不跟在李陵的后边当运粮工。但是没走多久就开了小差了，走到河西去跟公孙敖部约会去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李陵才成了一支孤军深入匈奴的队伍。只可惜当时的李陵还不知道，等到了穷途末路，伤心绝望之下，李陵竟然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举动，投降。李陵投降以后，残余部众分散突围，只有400多人逃回汉境，好歹没算是全军覆灭。可见李陵的连夜分散的方式还是正确的。直到这时，汉武帝才知道他寄予厚望的汉军又一次惨遭失败。开始他还以为李陵跟韩延年一样都为国英勇捐躯了，不但给他的娇妻老母还有幼子送上了不菲的慰问金，而且还派专人去照顾他们的生活，也算是做到了仁至义尽。可是呢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很快李陵兵败投靠匈奴的消息就传遍了三江四水，这让汉武帝怒发冲冠，结果他的母亲和妻子马上就结束了短暂的贵族生活，接下来该体验面壁思过的生活了，直接送进监狱。而因为报喜被升为中郎将的陈布勒则先喜后忧，李陵的投降意味着他的仕途也走到尽头了，与其等汉武帝来纳命，倒不如自己下手了。惊恐之下，他拔剑自刎了。李陵投降，汉武帝愤怒，李陵的家人遭殃，朝中的大小官员的反应也是各有千秋。身在朝廷为官，伴君如伴虎，要想升官发财、青云直上，就要学会察言观色，学会溜须拍马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最初当李陵率军在匈奴如入无人之境，捷报像雪花一般传来的时候，群臣纷纷上奏祝贺，左一句恭喜皇上，右一句贺喜皇上，大有喜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的迹象。而当李陵陷入困境孤军挣扎的时候，群臣的嘴巴都像被贴上了膏药似的，全都三缄其口，不言不语。形势不明朗啊，言多必失。处于观望状态的他们选择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。 最后李陵兵败投降，汉武帝愤怒，群臣马上枪口一致对外，纷纷上书痛斥李陵叛国叛民的举动。群臣们的手鼠两端和见风使舵，让一个人感到非常的愤怒。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。汉景帝中元五年，司马迁生于夏阳龙门。据说司马迁家族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家。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，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，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，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横业。汉武帝建元元年，司马迁六岁时在故乡读书，他在这山环水带嵌乡蜿蜒的自然环境里成长，既被山川的经书之气所陶冶，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。汉武帝元光元年，司马迁12岁，他随着父亲到京师长安向老博士浮生大儒孔安国学习，家学渊源极深，复从名师授业，启发诱导，获益匪浅。这个时候正是汉王朝国势强大、经济繁荣、文化兴盛的时候，是年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，是年汉武帝设立乐府，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、热情迸发的时候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19岁的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。游历完回到长安以后，他做了皇帝的进士郎中，随汉武帝到过平凉、空洞，又奉使巴蜀。他到的最南边是昆明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。元丰三年，司马迁38岁的时候，正式做了太史令。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、档案，以及其他各种史料。他一边整理史料，一边参与改历。太初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04年，司马迁42岁，他以太史令身份，与中大夫孙卿、胡燧及历官邓平、落下红、天文学家唐都等20多人改革历法。经过这批专家的通力合作，反复计算选择，终于在这年5月造成新历，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。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，1月的日数为29.53天，一年一岁的日数是365.25天，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，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。此后他秉父之遗志，着手准备编写《太史公记》，就是后来的《史记》。但在李陵投降这件事上，这个原本两耳不闻朝中事、一心只为写史记的书呆子，这个原本一直选择沉默是金的司马迁，却来了个沉默是惊。此时他再也坐不住了，平地一声惊雷，唰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然后选择了为李陵申辩。他的话堪称经典，采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。首先说李陵的为人，对父母孝顺，对妻儿重情，对士兵恩信，不像有的人稳坐后方拥妻抱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思前方战场的凶险，反而信口雌黄。 其次说李陵的胆识，敢作敢为真英雄，只带区区5000步兵，敢于深入匈奴，虽身陷囹圄也不畏缩，数次抵抗住数万匈奴士兵的围追堵截，非是夸夸其谈不当家不知油盐贵的人所能体会的。再说李陵的勇猛，在逃亡的过程中，以少于敌人几十万的人马屡次打得强悍的匈奴人抬不起头，匈奴单于也差点丧了命，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时候仍然进行最后的拼死一斗。古代的名将不过如此。应该说司马迁分析的条理清晰，丝丝入扣，但是汉武帝马上提出了反驳，既然如此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李陵就不应该投降匈奴，这样不但给他自己抹黑，更是给我大汉抹黑呀。司马迁说道，以臣之见，李陵并非真心投降，而是在走投无路之下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，他一定会在等待机会再回到陛下身边为我大汉效力。李陵投降是为了卧底，汉武帝的脸色就跟猪肝似的，他认为司马迁一定是李陵的同党，隔了半天说了一句话，一句简洁而有力的话，一句从此改变司马迁一生的话，司马迁先生，老李有请。司马迁只是为李陵申诉，结果被汉武帝迁怒而送进了大牢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廷尉去办了。话说最高司法张汤被张汤等三个人送上了断头台以后，杜周接替了他的位子，坐上了廷尉的宝座。他果然不愧是张汤的接班人，办案不但以酷著称，而且同样巧于迎合，是个两面三刀之人。按理说人家司马迁只是发了几句牢骚，说了几句泄愤的话，最多只能判个诽谤罪，但接到这个案子以后，杜周却知道这个案件远没有诽谤这么简单。他也没像平常的案件去做什么调查取证，而是先进行了分析，汉武帝究竟想对司马迁怎么着。首先李广利当先锋出师，李陵不肯当后卫，结果因为后援不足，李广利先赢后输，被汉武帝寄予厚望的李广利第一场出场就这样演砸了，汉武帝不高兴，李陵有责任。随后毛遂自荐当先锋的李陵夸下了海口，却最终兵败，连人都投降了匈奴，而司马迁却极力为这个死不足惜的甲级罪犯申辩。再说李陵如何英雄，如何勇猛，如何顽强的同时，背后显然影射李广利是无能无用无功的三无人员。汉武帝宠爱李夫人，爱屋及乌，自然宠爱李广利。他本想打造继卫青、霍去病之后的天王级的新领军人物，因此敢有人小瞧李广利，就是跟他过不去。司马迁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汉武帝脸上无光下不了台，把司马迁送进监狱也是情理当中的事儿了。分析的结果是，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动了杀心。最终杜周为了迎合圣意，没再做什么调查走访之类的事儿，直接把罪大恶极的司马迁判了死刑，罪名是欺君罔上，污蔑百官，罪有应得， 死有余辜。据汉朝的刑法，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，一是拿50万钱赎罪，二是受宫刑。用钱赎罪很容易理解，宫刑却很少有人知道。在古代，宫就是丈夫割其室，女子毙于宫，就是男的阉了，女的破坏掉女子的生殖机能，这是一种肉刑。也就是说呢，一般人受了宫刑以后很容易感染中风的，如果要苟全一命，必须得在密室当中，在见不得风见不得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天，伤口这才能愈合。总之一句话呀，宫刑简直就是让人生不如死，所以很多被判了死罪的人宁愿死则死耳，也不愿意接受宫刑，痛苦而绝望地苟活于世。春秋的韩非提到过一种非常可怕的治国之道，他说，太上尽其心，其次尽其言，其次尽其事。也就是说，统治的最佳办法，第一是禁止他的心里边想，言论比行为重要，而心又比言论还要重要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飞行到遥远的天际，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，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，拥抱着你，呼吸着你，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，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，浪漫轻声的耳语，拥抱着你，循环着你，对你何止这一句忠义，一步一曲从遥遥到无期，普普来福的痴迷。

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，在被判死刑之后，家里边没钱，又没有达官显贵来帮他，无依无靠，拿50万钱赎罪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因此他只能在狱中反复地问自己，这是我的罪吗？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吗？可是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的精神，又极大地侮辱人格，司马迁当然不愿忍受这样的刑罚，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。可后来他想，人总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死的轻重意义是不一样的。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，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，是毫无价值的。他想到了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和孙膑等人，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绩，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充满了力气，他毅然选择了宫刑。面对最残酷的刑罚，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，但他此时没有怨恨，也没有害怕，他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活下去，一定要把《史记》写完。是以长一日而久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所往，每念思耻，汗未尝不发被沾衣也。正因为还没有完成《史记》，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。直到太史元年，汉武帝改元，大赦天下，50岁的司马迁时来运转，出狱之后当了中书令。在别人看来，也许是尊崇任职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，直到征和2年全书完成，共得130篇，52万余言。司马迁从元丰3年被封为太史令之后，开始阅读整理史料，准备写作，到太史4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，共经过16年。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，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，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光辉的伟大著作。《史记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郑樵称《史记》是六经之后唯有此作，鲁迅赞《史记》为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天汉3年，匈奴挟打败李广利、擒李陵之威入侵雁门，雁门太守只守不攻，眼睁睁地看着匈奴掠走人畜和财物扬长而去，这让最近比较烦的汉武帝更加的烦了。于是他大手一挥，太守就以失职罪被斩了首。与此同时，汉武帝厉兵秣马， 准备再次反击匈奴。天汉四年，汉武帝征调20多万大军，兵分三路对匈奴进行规模空前的大反击。第一路主帅20将军李广利，兵力为骑兵6万、步兵7万，共计13万人马，出发地为朔方。第二路主帅为公孙敖，骑兵1万、步兵3万，共计4万人马，出发地为雁门。第三路主帅游击将军韩岳，骑兵3万，出发地为五原。而三路的接应官仍然是强弩都尉陆伯德，他带了10000多人时刻准备着。这次汉武帝要求他做到，三路汉军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你，否则军法处置。面对20多万汉军浩浩荡荡的军事行动，强悍的匈奴并没有被汉军的气势所吓倒，相反，他们在居地侯单于的带领之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。居地侯单于采取的战术思想很明确，那就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结果第一路军李广利的13万大军遇到了居地侯单于率领的10万精兵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两个人半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直接开打。硬碰硬的结果是胜负难分，接连打了几天还是这样，但形势却渐渐明朗了起来。李广利越来越不妙了。第一呢，这是在匈奴的地盘上作战，匈奴士兵只会越聚越多，而汉军只会越来越少。第二，还是那个老问题，不管是行军打仗还是干什么，吃饱喝足最重要。匈奴人在自己的地盘上，粮草供应自然不成问题，而汉军在别人的地盘上，所带的粮草有限，接应的也有限，长此下去，没有饭吃了，还打什么仗呢？万般无奈之下，李广利只能选择撤军。可是，穷追不舍是匈奴人一贯的优良传统。于是乎，李广利马上就面临退一步挨打一下的地步。再加上粮草供应出现了问题，李广利的形势已经是万分的危险。幸好这次负责接应的陆伯德没有再开小差，他的及时接应使得李广利能顺利脱险。而第三路的韩岳果然不愧是游击将军，在悠哉悠哉地兜转了一圈之后，一个匈奴士兵都没碰见。他一听说李广利都撤兵了，二话不说，闪人要紧。三路大军一败一退，只剩下二路大军公孙敖了。事实上，与韩岳被居地侯单于放鸽子相比，公孙敖还是比较幸运的，因为居地侯单于派出了他1亿左贤王来陪他练太极。两军在草原上转来转去，玩着捉迷藏的游戏，结果还没正式交锋呢，就传来了李广利兵败和韩岳退走的消息。这公孙敖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听到之后二话不说，也是闪人要紧。公孙敖闪得漂亮，闪得及时，闪得妙不可言，闪得左贤王连追的勇气都没有。但他在闪人的时候忘了，他这次来的目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，而是来接人的，接的人是李陵。原来啊，汉武帝虽然处罚了司马迁，但对李陵还是存在最后一丝幻想。于是这次出征，汉武帝兵分三路，第一路为重点， 目的是和匈奴大拼一场，而第三路韩越只为牵制匈奴的兵力。只有第二路这次不为打仗，只是趁着李广利和韩越把匈奴大军吸引开的空虚，深入敌营去把李陵接出来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汉武帝一厢情愿的想法。首先被寄予厚望的李广利还是不争气，以主力对付匈奴的主力，居然败得一塌糊涂，惨不忍睹。而韩越打游击的本领太强，当真做到了滴水不漏，来去如风，不伤一兵一卒。至于公孙敖则是典型的势利眼，管他什么接人不接人的呢，先保住自身的安全再说。公孙敖做到了全身而退，但是怎样回复汉武帝却成了一个难题。最终思来想去，公孙敖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，忽悠汉武帝。果然汉武帝没有追究李广利再度失败的军事责任，而是马上召见了公孙敖。汉武帝一脸期待地问：公孙爱卿，见到李陵将军了吗？没有。那公孙爱卿，深入到匈奴腹地了吗？没有。公孙爱卿，和匈奴士兵交战了吗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公孙爱卿为什么就这样回来了呢？汉武帝有些发怒了。面对汉武帝这个问题，公孙敖还是不慌不忙，淡定地说：臣之所以没有深入匈奴境地，是因为入境之后被捕得胡虏，共称李陵投靠匈奴之后，深得居地侯单于的宠爱，现在已担任了匈奴数十万士兵的总教头，他们日夜操练，磨刀霍霍，只为对付汉朝。我军的虚实强弱，他们都了如指掌，所以臣没有再冒险孤军深入，而是选择了退兵。就这样，公孙敖是没有罪了，李陵就是罪不可恕了。他的老母和妻小就成了汉武帝的刀下之鬼。太史元年，匈奴居地侯单于病死，长子胡虏孤单于继位。胡虏孤单于为了缓和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关系，派使者到汉朝去报丧。报丧是假，探听虚实是真。他的用意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汉武帝是多聪明的人呢，顺水推舟也派人去匈奴吊唁，目的自然和匈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李陵虽然听到风声说家人已遭汉武帝的毒手，但远在他乡啊，听风就是雨的事儿说不清，他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。汉朝使者的到来让他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，一有空就往汉朝使者的房里边钻，结果一来二去，一切事情都水落石出了。李陵对使者说：吾为汉将不足五千人横行匈奴，以王旧而败，何负于汉而诛吾家？使者说：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，乃李旭非我也。李陵说的这个李旭曾为汉朝的塞外都尉，后来匈奴人进行围城的时候，他很识时务地投降了匈奴，匈奴人委以重任，让他当了匈奴士兵的总教头。李旭知恩图报，教得非常卖力，但结果却连累了李陵。 话说李陵当时在万般无奈之下归降匈奴的那一天，就暗暗发誓不为匈奴出一谋一策，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回到中原去。可是因为李旭的关系，他的老母和妻儿都死于非命，他把怒气都发泄在了李旭身上。于是在一个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李陵以暗杀的方式解决了李旭。总教头的死引起了匈奴的高度重视，最终调查的结果是李陵有重大作案嫌疑。结果葫芦姑单于的母亲胭脂知道了这件事后特别的生气，非要李陵偿命不可。按理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，但葫芦姑单于爱惜李陵的才华，因李家世代为将的声望以及与之交战时李陵英勇的表现，对他非常的佩服，他不忍心处死李陵，就来了个小隐隐于野，把李陵藏在北方的偏僻之地。直到葫芦姑单于的母亲死了，葫芦姑单于才派人把李陵接回来，两个人破镜重圆，互诉愁肠之后封他做右校王，并且为了彻底拴住这个流浪他乡浪子的心，葫芦姑单于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陵。一边是残酷无情，一边是有情有义，财色双收的李陵被葫芦姑单于的情谊所打动，于是他彻底背叛了汉朝，决定死心塌地跟着匈奴干。从此他只能在异国他乡度过一生，漫漫长夜，浩浩白昼，荣华富贵，权色美人，能拴住他的思乡之情吗？风中的悲歌是否可以代表他的心声呢？一步行来错，回头一百年，古今风雨剑，多少弃黄泉。李陵做了右校王，还娶了单于的女儿为妻子，接下来就到了他为匈奴出力的时候了。葫芦姑单于没让他带兵去攻打汉朝，而是去搞定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一块很难啃的硬骨头，就是宁愿到北海去做牛做马，也不愿意投降的苏武。话说苏武被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贝加尔湖湖边，在这里单凭个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，他只能攫取野鼠所储藏的野果来吃。苏武学会编结打猎的网，矫正弓弩，唯一和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小群羊。苏武每天拿着这根使节放羊，心想总有一天能够拿着它回到自己的国家。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使节上面的装饰都掉光了，苏武的头发和胡子也都变白了。就在苏武以为他就将这样不知今夕是何夕地过完一生的时候，李陵的到来让他异常激动。古人讲的四大喜事，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苏武在荒无人烟的异国他乡，多年都是和鸟兽为伴，心中的孤独可想而知。李陵的出现让他喜不自胜，两个人同在朝中为官，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自然是相当的熟悉了。因此面对着他乡遇故知， 苏武抱着李玲是又亲又啃，全然不顾两个人都是大老爷们儿。可是呢，两个人亲热了好一阵子，苏武觉得情况似乎有点不对。异国重逢啊，为什么李玲的身子僵硬如许，阴冷如许呢？苏武虽然一直在放养，可他不傻，脑子里边一转，已经明白了几分。李玲到这个时候就说话了，一开口还是客套：“一别经年，苏兄别来无恙乎？”苏武苦笑着回答：“冰天雪地，鸟兽为伴，冷也罢，热也罢，苦也罢，甜也罢，活着就好。”李玲接着试探说：“苏兄这样痛苦地活着，难道就不觉得不值得吗？”“呵呵，我之所以苟且偷生地活着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只为活着再见到皇上一面，交出了使节，了却了心愿。这样，就算是我死了，也可以无怨无悔。”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，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，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。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。 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对于过去的忏悔， 爸爸错了，他不应该离开你。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。 对于未来的憧憬，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，或者是自己开一些。 对于自由的向往， 任何的事情，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，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。 今晚拍案，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